敬请关注国安社区广场舞大赛。 详情咨询国安社区北京门店或拨打400655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向您介绍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能见度还不错，气温有所回升，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有利于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很浓，早出晚归的朋友应注意添衣保暖。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 听众朋友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876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一看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东向西，北五环香白旗桥到上清桥西向东。还有快速路方面呢，是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西向东，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四惠桥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西土城路学院南路到北土城西路，那么南向北。以上这些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另外呢，在圆明园西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安利路、学清路这些路段呢，都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又到了周末了 啊，今天是周五，对对对对对， 好开心啊！ 明天你不上班吗？ 明天凭什么是我上班？哦、应该是我 就是你上班。什么叫凭什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出发吧节目啊！这里是呆萌的高磊为您带来的内容。 是 啊、哦，对， 我就想着明天要不来多好啊！ 7:34你就想明天不上班，今天班还没上完就想明天不上班，但是很多朋友是明天都休息的、啊。 那当然了， 对，那今天呢，我们来。 聊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吧。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咱们要说到美国的小鸟啊，都疯狂了。 嗯， 有那游戏吗？ 啊，疯狂的小鸟， 对，美国 愤怒的小鸟。 哦，对，他那不是愤怒，都是疯狂， 疯狂了。 对，他主要是喝了。 哎呦，他喝什么了？喝水了。 一会儿给大家讲讲 这小鸟怎么就醉了呢？ 嘿， 嗯，鸟可能醉，那人醉的机会可能几率更高吧？ 对对对、 今天就分享一下大家喝醉了之后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儿。 你看看，这两节刚刚过去，中秋十一，肯定得朋友聚会呀，同学聚一聚，这喝点酒在所难免。但是呢， 有趣的事儿 啊，对，很有可能您喝多了之后，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 就比如我昨天说的，帮他在那个洗手间倒那个旧啤酒的那个， 哦， 那姑娘， 哦，对， 他没喝，但是他也醉了， 也醉了， 对。就醉了之后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儿？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经历的、您听说的，尤其是您见到的都行。 哎， 啊， 我能先说一个咱们同事的吗？ 啊，行， 我之前说没说过，反正就是夏明儿、夏小胖 啊啊， 他酒量不成， 啊、不成 啊， 吃喝玩乐大搜索吗？ 他能负责吃，但不负责喝， 哦、 你知道吧？ 怎么回事？ 但是呢，自己每次喝的时候呢，还冲在第一位。喝 哦， 来来来来， 勇气可嘉， 干干干干干，直接就干了，甭管是红的白的哈。 哦，关键在气势 啊，在气势，因为他坨又大嘛。 哦， 刚刚刚给人干了三杯，立马就上场了呀，就这脸色就变了呀。 哦， 变完了以后他是真醉，他就默默地坐在那里，呆萌的自言自语， 说什么呢？ 自己跟自己说话，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他是给人回语音呢，你知道吗？啊，嘟嘟囔囔，嘟嘟囔囔，说了半天，自己就昏睡过，这算好的。他不招事儿啊， 但是对， 是吧？ 就我记得，我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大鹏 啊， 在那个， 在我婚礼上， 对对，然后大鹏喝醉了。 十年前的今天啊，不是不是，十年前差不多就这时候，9月20号， 是吧？ 啊，9月20号， 对，就是，莫名其妙的说这个，大家还特别担心高磊，因为婚礼嘛，一般有的时候会被灌醉，结果大鹏醉了，而且在。人家开着他的车给他送回去路上，他还在后座上啊、哦，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起来，一会儿。 这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当时， 对，那多谢谢你结婚还要跟你汇报这事儿。 哎，你不用担心我，当时我们那白酒红酒全都兑了水了。 对，你就是这么一人嘛。说说啊，说说最后这个喝醉了之后有意思的事儿，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找？ 欢迎大家呢打开您的微信，里边呢再找到一个公众号， 嗯， 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直接在里面输入北京文艺广播搜索，您看到有一个黄色小人的投标，那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 对对对，轻舞飞扬说，我明天上班继续陪着你们俩，谢谢啊。还有邱艺农说，我就想知道在哪儿互动啊，就是大帅和高磊那节目， 就这儿，就这儿， 对，您在这儿直接发文字过来。来啊，就可以直接交流互动。今天说说跟喝醉有关系的 啊，对， 有意思的事儿。当然了，开车要保持清醒，那绝对不能沾酒。 那当然了， 早上起来要保持清醒，因为这是一天开始。 是是是， 早上起来开始喝了，那就是宿醉未醒。 老外都不这么干，老外啊，中午晚上喝，但早上起来是绝对不喝的。这我问过人家， 哪国家人早上起来就喝呀？ 没有， 很少， 很少， 很 少， 很少，很少。我昨天看一外国节目采访， 嗯， 啊，说您怎么那么早就来这儿喝酒？人家说啊，不行，把我脸挡上，我这拿着那个 啊 失业保障金，要是看拍出去，拍出去给我喝酒，我就没钱了。哎，你们这不能播吧？说不，那不知道啊。哎呦，不能播，别不哎，不播吧。然后后来最后光这个，现在已经全国性给您播出了。 那可不， 你拿着失业保障金，你还跑出去喝酒？ 真是，还大早上起来喝酒？ 哎，真是，他那真是早上起来太特别了。 出事儿怎么办？ 对，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说说喝醉了之后发生的有趣的事儿。我们接下来给您说说新闻消息： 女子半马本周日开赛，6条公交线临时让行。 入秋首个中度污染这个周日来袭呀、 啊！哦，个税新政实施，月薪20000以下税负可以降50%以上。 北京动物园大象丢了。这个谣言的发布者事儿你可大了。 哎，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喝醉酒之后的那些趣事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 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交通方面的消息哈。2018北京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0月14号的上午，在丰台园博园及周边道路举行。比赛期间呢，比赛线路将实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专55路、391路、994路等六条公交线路将分别临时采取停驶、扩大间隔和区间甩站等措施。那这一次北京女子半程马拉松比赛赛事全程21公里。其中园博园内有6公里，园博园外的道路大约15公里，赛程的起终点呢都设在园博园内。在交通管制时间内呢，这个专55路就会采取临时停驶措施，391路、565路、897路、978路将扩大间隔，地铁园博园站改为路口南停靠。那还有呢，这个是就是它扩大间隔在地铁园博园站嘛，然后994路呢改发河滩至鲁井区间，双向甩园博园5号门、4号门、3号门、地铁园博园站等4站啊。那么管制结束之后就恢复全线的这个运营。 对对对，大家如果是周末去这个丰台园博园的话，咱们出行的时候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滴滴出行介绍称，即将于10月18号更新的滴滴乘客端和司机端 APP 将试行黑名单功能，到时候呢，乘客和司机啊可在取消订单、投诉、评价页面选择将对方加入黑名单，屏蔽之后的12个月内平台不再为双方匹配订单。那么试行期间呢，加入黑名单后暂时不可取消，除了在现有评价体系和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增加了黑名单功能之外，还有已有的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和未成年人乘车提醒等安全功能也将继续的优化。 瞅这累着了 你都少 一个你还好事吧，反正总比没有强。但他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我是开车，你是坐车 啊， 然后我不愿拉你，我也可以给你加入黑名单。 可以， 你不愿坐我车，你也加入，反正咱俩就互相 双向的呗。 哎， 双向选择嘛， 对 对, 对, 对、双向选择，这属于双向抛弃，对吧？ 对对对，确实是。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最近呢，多名苹果手机的用户反映 Apple 的这个 ID 啊，这账号被盗用了。账户绑定的支付平台被多次扣款，最高的呢损失已经达到了上万元。对此呢，苹果公司表示，在对客户反映的问题进行审核后，会给出相应的处理结果。昨天呢，支付宝在其官方微博也发布了安全提示，提醒用户呢，调低免密支付的额度啊，就免密码支付别那么高额度了。对于苹果账户被盗用，被盗这个盗刷用户的经济损失，支付宝工作人员表示呢，如果绑定的支付平台是支付宝，用户应该及时反馈，支付宝会将此情况提交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啊。人家这个有保险公司， 是是是，但是还是尽量堵住源头呗，是不是哈？ 是我堵住了，俩都没有， 还真是， 对。 那我怎么办呀？我换你送我一手机呗，反正你俩。 谁说的？我就一个手机。 Okay. 我说俩都没有，什么叫反正我俩？你怎么听的呢？ 我这耳朵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本市首家街道级老年用品展示中心的日前正式落户朝阳区的劲松街道，可以为老年人呢提供适老化上门评估、适老化改造、辅具体验和租赁等服务 啊。 那么这个展示中心啊，虽然说面积只有50多平方米，但是不大哈。五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展示的产品包括有医疗、个人生活自理和防护、技能训练等上千种的辅助器具。展示中心的一角呢，还被装饰成了居民家里边的生活场景，卧室当中有防止褥疮的电动护理床，餐厅里有油盐分离的键盘啊，餐盘。 餐厅里放一键盘干嘛？打出来。 还有卫生间里呢，有辅助老人洗澡的专用浴凳，客厅里呢有防滑倒的助扶器等等。老人生活当中可能需要的常用辅助器具啊，在这儿您都能找得到。 哎，这是在咱们劲松这个街道。 对 啊。 再来关注一波空气污染过程，昨天就已经在路上了。受到扩散条件转差的影响呢，这个周末北京的空气质量相比前些天就明显的下降。 哦， 尤其是周日预计会出现一个中度污染的情况。 哎呀呀呀！ 这也意味着呢，北京可能迎来入秋后首个中度污染天，这都太不习惯了。这两天天蓝的什么似的， 从十月份一直到现在啊！ 哎呀，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预报说呢，今天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好，周末的空气质量转差。预计明天空气质量转差至轻度污染，或周日有四级中度污染。 嗯， 秋冬季呢是咱北京空气污染乃至重污染的高发期。不过今年自9月16号入秋以来，北京的整体空气质量一直不错。 对呀， 基本以优和良为主，轻度污染天都很少。如果周日出现这种中度污染，这也很可能是入秋以来北京首个中度污染天。幸好呢，中度污染它持续不久。 嗯嗯， 15号、18号相继有弱的冷空气影响京津冀的这个区域，中北部扩散条件转好，污染状况就会得到一定的改善啊。 对， 15就是下周一啊， 是 啊，18号就应该 下周四， 对，重阳节之后， 我体检那天， 哎，这样啊，啊，你这个还是个纪念日， 我记得清楚嘛，要不然忘了， 哎，这转好了才能登高望远嘛， 是是是， 秋天不就适合这个？ 哎，对对对，好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说到就是喝醉了酒之后的那些趣事儿，太糗的事儿啊，咱们就不说了，那些危险的更不能提啊，咱不说不说。接下来 太糗是怎么？反正就是它是趣事儿，它不 是 说倒霉。 这一听有点倒霉，有点恶心什么的，咱就不说了，是吧？ 你这猫头说：“哎，王毅的声音真年轻啊，贵庚啊？”哈哈， 哎，48吧。 对不起啊 啊，比我都大， 平白无故给我加一轮 啊！真的呀，你才36，你骗谁？ 37、37， 哦， 这不差不多吗？四舍五入啊。变40 了，得嘞，我这样吧，我送你一首歌吧，或者送给大家一首歌。 哎，好好， 深情款款的行吗？咱不特别闹腾的。 你到底放什么？ 像我这样的人， 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3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庸俗的人，从不喜欢装深沉，怎么偶尔听到老歌时忽然也慌了神？像我这样懦弱的人，凡事都要留几分，怎么曾经也会为了谁想过奋不顾身？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有多少人？ 高磊说这是一个温情的歌啊，就希望大家别悲伤啊。我们今天说高兴的事儿，说 是 喝醉了之后看见过经历过哪些有趣的事儿 啊 啊。这个君说了啊，是的，有一年春节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我二哥喝多了 啊， 拉着我弟就问 怎么着。 服务员， 服务员 洗手间在哪儿？ 哥是我 洗手间， 我不是服务员。 什么态度服务员？ 我跟你论哥们你还不愿意怎么着？ 哪有服务员，他其实就是他们一家子，他这确实是喝多了。 是是是 啊，这还知道问 啊， 自己出去更吓人，我跟你说。 还有 Brand Day 说了最搞笑的一次，一个同事喝多了抱着电线杆子跟我们来了一段钢管舞， 那姿势更不好弄呢，那电杆太憨了， 太粗了。 对， 关键那电杆的上面还有油漆， 哎呀我的天， 蹭着他一脸、 哦、 你说这两天没洗掉，脸都是绿的， 洗不掉啊。 他怎么没拿脑袋蹭蹭？然后 你这样的人 最惨的就是我自己喝多了， 像你这样的人太讨厌了。 钱包手机吧我都丢了， 哎呦， 喝成那样还没车拉我， 那可不嘛，人不知道，那是问您去哪儿您都说不上，他怎么拉您啊？ 对呀、 啊，往哪儿拉呀？ 合着自己他走了8公里回了家，中间还吐了一回，幸亏是夏天，那冬天就是有生命危险、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最尴尬的一个， 不是您喝多少回啊？这不然在 就是跟都有 排上位了 啊！还最尴尬的是什么呢？一个同事喝多了，闭着眼睛开始骂领导，关键领导就在这桌上。你说这 领导，你做好日常交流吧。我们这，你真的，你日常跟让他有这个出口，他也就不会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 所以啊，这个酒后注意了一点、嗯，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酒量啊控制一下。新兰说：“我老公就不能喝酒 啊， 之前和同学去吃饭喝多了，在饭桌上，诶，给睡着了、啊。后来大家又一起去了 KTV， 像咱们这样才叫 KTV 呢。新兰，我上回叫 KTV 都被人耻笑了，啊，不是，是我叫卡拉 OK 被人耻笑了。 卡拉 OK 现在好像也不叫 KTV， 叫什么唱吧？ 反正就是唱吧是一屋。他说他就反正坐在他边上，坐在他老公边上，他的同学们在 KTV 像炸了锅一样，我老公都没醒。哎呀，这是睡得有多死？” 对呀、啊，只是工作太累了。你想想他的好、嗯、啊， 那你怎么去的 KTV 呢？ 啊， 拖着一个迷瞪的人，这个才是最难的吧？ 是，这倒是哈， 又、 是 沉， 肉大深沉的。月月就说了，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小姐妹们一起在宿舍喝酒聚餐 啊、 有个小姐姐喝着喝着就喝多了，然后就开始开着水龙头洗手机。他脑子里想 最后的清理啊， 他说这手机里我前男友又给我发信息，我必须得给清理干净，我怎么还有，我删不干净，我得洗干净了。 哎呦，你这个比他那个小姐姐的问题严重一点，你这有点麦克白里边那个杀了人的人老听见老 洗手 那意思、啊、 哎，我每天都洗三回手，真的，我老怕不干净， 你赶紧自首吧。啊，老怕不干净哈、 啊。对呀、啊，细菌 多嘛。这心理上也，但如果也可以，一天洗三回，其实并不多。 不是，一天洗无数回，每次洗的时候要洗3遍。 哦， 这是我的习，真的，这是真习惯。 哎呦，下来送你点洗手液。 可以，我们家费的特别多，昨儿刚买2瓶。 是你一回洗3遍，可不是，你手又厚又大，嗯。我们来看看其他热点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着您这个遇到过的或经历过的喝醉了酒之后的趣事儿。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咱们说这个趣事儿绝不是为了乐啊， 啊， 就不是为了光乐，反正提醒大家，你看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情况，大家在聚餐的时候自我控制， 就是 对吧、 啊？少喝两口。 您发着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我们来说说这个个税新政实施的事儿。 嗯，好嘞。那么十一假期过完回来上班之后啊，不少拿到工资条的员工发现自己工资涨了。那么记得看十月份工资条，更是成为了微博的热搜话题。那么2018年10月1号起，新个人所得税法过渡期政策开始实施，纳税人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新的税率表，在新税法下的首个申报期，纳税人收获了怎么样的惊喜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中低收入群体在此轮改革当中受益很明显。进城务工人员严爱丽就说呢，我每月的工资扣除险金之后啊，大约是5146块钱，原先工资条上的个人所得税是60块钱，十月份的个人所得税只要4块钱。 钱。 哦，那么乐成中国生活生用品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管于强开玩笑说，这十月份啊，我这工资涨了400多块呢，九月份我的实发工资是9005.22元，那么十月份实发工资直接增长到了9424.39元，扣减的个税从682元减少到了263元。 嗯，个税新政策提升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安徽渠道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高润生介绍说呢，按照每个月呀5000块钱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公司十月需代扣代缴212人，共计大约14.45万元的税款。而在九月份呢，公司实际代扣代缴310人，共计是25.97万元的税款。前后两个月的员工数量和工资收入基本稳定，缴税的人数和应纳税款分别下降了32%和44%。 是，那么新个税法呢，将于明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各地税务部门为了让纳税人尽早的享受减税红利，全面执行新税法过渡期政策，让纳税人提前享受政策红利了。 嗯，国家税务总局9号公布月收入2万元以下个税计算表，根据测算呢，这个新规执行之后，月收入2万元以下纳税人税负可以降低50%以上。随着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明确和实施，必将进一步的释放更高的含金量啊！ 嗯，没错。那么根据了解呢，新设的专项附加扣除呢，将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是住房租金，等等支出吧。在下一步明确扣除范围和标准之后呢，可以在申报纳税的时候予以税前扣除。那么对于我们纳税人而言呢，专项附加扣除的引入，适当考虑了个体的差异，更有利于精准减税，提升我们的消费能力。啊，是的，就是希望大家多花钱，是吧？多消费 啊，不是多花钱， 拉动内需， 多收入 哦，多收入，哦、多收入， 对对、 哦， 你自己乐意花钱，洗手液一买买这么多。刚才还有一个，我看摩草儿还问你是不是特别费擦手油，他不用擦手油， 他 自己长 自带 肉乎，油都往外滋， 没错， 对，你像他那吃的。 什么呀？ 太滋润， 太滋润了，是吧？ 对对 对, 对。 哦，天呀！ 是不是？ 没有。 吃的不好吗？ 吃的不好，为了减肥呀、啊，天天 吃 素。昨天吃什么了？ 嗯， 喝了瓶酸奶。 一天？ 那倒没有，晚餐。 哦，中午呢？ 中午吃的是什么？食堂啊。 哦。 宫保鸡丁。 这是素的。我就等着你。我就不是吃素的，不是你就不是吃素的人、啊。 对对对。 但是呢，这有的人呢，您不吃素没关系，您也别瞎说，对吧？ 啊， 哎，北京动物园大象丢了，这谁说的？你出来，我们保证不踩你啊！10号下午呢，一张像模像样的警情通报图， 嗯， 网上还传播， 是是是，啊、结果没这么回事儿，是吧？ 对呀、啊，人家这个哪有成年大象告诉说才2吨重，这大象没长好啊，亚洲象体重3到5吨呢。 对， 所以这个目前这个警方也在查找啊， 啊 这警情通报这是不能随便自己说的，希望这位造谣者主动到公安机关来自首。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了假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e 巨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乡下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发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194.35 美元之后震荡上行，晚间美元指数和美股继续大幅下跌，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金价最高呢上冲至了每盎司 1226.26 美元，随后呢微幅回落，最终是收于每盎司 1224.23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223.30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献上了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8点05分，我们先把这个天气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白天呢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嗯，那么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75%。 哦，晚上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白天真的有点干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多吃水果，多吃蔬菜， 是 啊。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比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啊，这个等级为2级。洗车呢，因为未来3天没有降雨和大风，洗车指数是1，适宜擦洗车辆。 嗯， 啊，天气还今天还不错，可能周末稍微差一点。 到周日嘛， 啊，对对对对对。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 喝多了之后的趣事儿。 对，有意思的事儿，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 嗯， 这个水2018说了啊。我老公年轻的时候跟哥们儿喝酒， 嗯， 他这个哥们儿确实是喝多了， 哦，有有有， 喝多到什么程度呢？家里的妈妈都开车来接他 了，嘿啊， 开车接他，你坐副驾上，老实的不就完了吗？ 啊， 一路上不让关门 啊，这多危险呐！ 对，非要开着门回去 啊。 嗯， 你说说， 那当然是不能答应了。 那当然了呀，应该给他捆椅子上，让你再喝。哼，回家你小的有 那不就是安全带吗？ 再加根绳儿。 不是不是，那关键是您这开了车门之后站路还比人家宽呢。 那当然了呀，太危险了，是不是？ 自己干嘛呢？ 啊， 哎呦，凑过分啊！ 齐峰说了，几年前我们几个店长聚餐，都喝的差不多了，就开始玩游戏《真心话大冒险》。到我的时候吧，我就选择大冒险，需要亲一个不认识的人。当时我就看遍了整个饭店，只有隔壁桌有人，因为晚上了嘛，挺晚的了。而且是一帮同学聚会，哎呦，我这尴尬呀！结果发现他们一哥们儿喝多了，走过来帮我完成了大冒险。不说了，我去墙角画圈圈了。 来看一下糊涂的旁观者，我有一个哥们儿，那会儿单位发工资都是给现金嘛，还早先。有一次我们几个出去喝酒，我下午有事儿就外出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真是喝的差不多了，他就把他替我领的工资给我了。 哦， 喝着喝着呢，这个酒就更多了呀。 是啊。 他就开始又给我一遍工资， 那是谁的呀？ 什么叫那是谁的呀？ 估计是那个人的工资吧。 没懂你说什么？ 就是非了给了两次工资吗？ 不是两次，是一次又一次不断的给。 哦， 喝着喝着突然觉得，哦，对，我帮你领工资了，我给你把这工资数给。喝着喝着，哦，对，我帮你领工资了，又给 我接了。那合适。 我反复的拒绝，反复的拒绝呀。 啊， 出门的时候我们又送他，他说不用。我骑车，结果他一迈腿，人在马路这边，车在马路那边。 是， 后来我把打车给他送到了这个家，到他家一下车，他晃晃悠悠的说：“哎，对了，我帮你领工资了，我工资还没给你。”气得他妈都要打他。 以后每个月都让他帮你领工资，我告诉你。 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工资直接就打卡上了。 哦、要不然说不清楚了， 是 吧？ 关键 是 给多少回啊？倒、哦、真这人倒真是不错， 实在实在、啊、是吧？我怎么没碰到过？ 实在是让家里损失不轻啊！ 我都没碰过这么好的同事，你说说。 是，主要没有喝这么多的同事，这也喝太多了。 来看看小葱头说了，我要代表司机老王说个事儿。 工作聚餐到晚上12点。哎呦，老王，哎呦，挨个把同事都送到了家，挨个啊，好多同事， 哎、真好。 你说送完了吧，到家都2点了。 嗯， 哎，我就质疑他，你说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打车呀，或者怎么着的呀？他说了，嗨，别人都喝成泥了，就我一个人喝的可乐啊，人家替我打了多少酒啊，我不得送人家呀、啊、 对对对对， 是吧， 反正个人承担不同的任务、 哎、对对对对， 您不喝酒，当然照顾照顾同事也可以、 嗯、也可以 啊、嗯。有永恒的时候，这有点吓。有一次老家同学聚会、 啊、 哎，大家喝高兴了，一起又去看戏， 呵， 外面嘛，演出戏台的那看戏、哦、啊，结果一帮人就转着转着转，哎，有的人就找不着了找不着，后来第二天他家也不在家，赶紧去找吧。第二天早上在附近坟地里发现好几个， 妈哟！ 就走到那儿之后，他那可能有凸起嘛，坐那儿就睡了， 挺舒服，还挡风 啊。那倒没想那么多，但是你白天想想，这还是有点后怕的。 对呀、啊，所以说喝多了真是不是什么好事啊，各种糗事都有。 对对对对对， 啊、 适量。今天分享一下喝多了之后的趣事儿啊， 是是是， 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给您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哈、 嗯、 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个造谣，告诉说发什么所谓的警情通报，告诉大象、 啊、丢了 丢了，闹得人家动物园还数了一遍，发根本就没丢， 是 啊，而且动物园也不在海淀区，在西城， 西城， 对呀、 啊、对对， 所以还是说让他去自首，你不能这么皮。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挺气人，就是假的捐衣箱制造一个新式的骗局。10月9号的时候，天津的警方通报说，有两名犯罪嫌疑人自行购买了二手的衣物捐赠投放箱 啊， 这还有二手的，将其放在高档小区中，再将回收的衣物以废旧布料的形式变卖。 嘿呦， 干嘛呢？这是？ 对呀，对呀。 此后呢，犯罪嫌疑人还哎呦。此后犯罪嫌疑人还曾盗窃其他衣物捐赠投放箱内的衣物、嗯、变卖牟利，目前啊两人已经被警方刑拘。该这 你说这你 太可恨了， 你有这力气，你有这时间、哎、 干正经事儿好不好？ 对， 扒了人家捐衣箱里的衣服怎么回事、啊、来说一说。 是记者呢调查发现，网上有不少商家公开售卖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售卖的时候呢不需要买家出示资质证明。 凭什么呢？ 那有商家就说了，说来购买投放箱的人呢不少，都将其用于行骗。对于设立在大街或者是小区内的二手衣物捐赠箱，律师认为城管物业公司应该承担审核准入的责任。 哎，近年来呢不少这个城市街头出现了些有慈善公益字样的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或者投放的，我还见过那种柜子，还有那种就是铁棚子，原来咱们逛街、 哦、 大街上一个 对对对对对 有那种铁棚子就摆在那。根据这些捐赠箱上的介绍呢，由市民捐赠的衣物将送给有需要的人士、 嗯、 这种避免浪费又能奉献爱心的方式真的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多好啊。 对， 与此同时呢，一些不法分子居然要从中发现商机啊，一种利用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行骗的手段正在蔓延。 对，这个记者调查发现，在网上就有不少商家公开售卖这个投放箱。一名卖家就说了，他们公司生产的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可以根据买家的需要定制文字，你想写什么我给你写上去， 对吧？ 爱上能写什么呀？不就是爱心奉献 啊，或者是某某某机关，不是某某某单位， 哦、 或者某某组织， 人家名义可不 是吧？他发来的样品照片当中呢，捐赠箱上就写有爱心奉献、公益环保的字样。那么在捐赠箱的侧面还印着旧衣物回收流程，注明了对于符合条件的衣物呢，将被用于慈善等活动。那么这些照片当中的样品形制与天津警方这次公开的用于欺骗爱心人士的二手衣物捐赠投放箱非常相似。 这是不是不能谁都拥有，对吧？ 肯定 都印好了，我们知道这人家没按这执行，你也不知道 啊，是啊， 对吧、 嗯、 所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这个律师啊韩潇就介绍说，王某某与李某某在小区内放置虚假的衣物捐赠箱，谎称是回收，实际却是自行贩卖牟利，涉嫌构成诈骗罪、 哦、 二手衣物捐赠有公益的属性，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赠与，因此就要受到慈善法的约束。那么这个二手衣物捐赠箱应该经过审核批准的慈善组织来定制使用，他人是不能私自定制的。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跟不能私自放马路牌是一个道理。 是，这就是违法。 对对对 啊，逮着你就给罚了。 咱退很多步来说哈，因为我也在外地见过这个慈善、 啊、 就是说那个铁架子那个位置、 啊 哎，有的人可能真的他需要的话去那儿捡捡挑挑捡捡他拿走。 哦， 因为那个不是一个箱子，那就是一个 开放式的， 对，单摆福哥的都 明白了。 那我们也都可以，应该说也都可以接受、 嗯、 啊。虽然可能这样也并不是最好，但是你拿他自己去赚钱，这就太， 这就是黑心钱了。 我觉得这叫应该叫下作。 对，人家是奉献爱心，你结果你拿人家的 爱心对 赚钱去， 钱 这是黑心钱呀、 嗯， 对吧？ 所以大家买这种二手的衣物的时候，也最好问清楚来源。 那当然了， 因为现在这种所谓的古着嘛，就是、嗯、这。 也有一特定流行人群，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你不问清楚，你不觉得这个 膈应吗？ 他对吧？污染了你的灵魂啊！ 是是是是， 好，卫生也是个问题。 那当然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继续说说我们的话题是 喝醉了之后的趣事儿。在各种事实的这个呼唤下， 嗯， 大家纷纷进行了自我剖析剖白。 哎， 唐总妈说早啊，说起这喝酒的事儿，我忍不了了，我必须出来说说，我也不嫌丢人了。 说， 我说说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我一姑娘，我有一次我喝多了呀。我现在想起来，我为什么喝，我都不知道了，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当时真是喝大了。在宿舍哭啊，哭的那叫一个伤心、 啊哎、 声音还特别大， 哎， 哇哇哇就跟那哭、 哦、天哪。 第二天下楼、啊、楼下宿舍就听他们同学议论，哟，昨晚你听见猫头鹰叫了吗？ 猫头 听见了呀，特别大声，对，嗷嗷嗷的，对，声音可大了。我当时听了，我恨不得找个洞我就钻进去，我们宿舍的人都乐巴去了，也不能揭发我。往事不堪回首。 哎，谁听过猫头鹰哭就是叫唤声？什么声还真不知道，就跟哭声似的，哇哇的。反正我听过哈士奇，他有时候那个哭腔跟说中文似的。 那你这哈士奇 真的 本土的？ 讨厌，讨厌，讨厌，就真的就是好像似曾相识的这个中文的发音、 哦、 啊。 但是这个可能人家也没有听过猫头鹰叫，但是你晚上这么分析，能分析成什么呀？ 对， 对对， 怪吓人的。爱吃柿子的熊是说了，我老公世界杯期间喝多了， 那高兴 啊，躺床上一直嘟囔，谁被谁踢了几比几，几比几， 哦，爆呢。 然后呢，醒了就。 我跟他说 昨天你嘟嘟囔囔囔嘟嘟囔囔了，他非要让我想起来几比几，然后买彩票，说肯定准。 哦， 他不是报已经知道的，自己跟那儿分析， 他就预测了。然后不过我没想起来呀，于是老公就说都是因为你，哼，让我错过了足彩大奖， 生气，生气， 你这乱花钱嘛，对不对？你这喝多了能 就是自以为自己能中着大奖啊、就跟我前两天一朋友拿出一发票皱着巴巴，还拍一张照，我说干嘛呀？天哪，这发票我要一年前的，我要刮了肯定就能中大奖 了是吧？ 啊，就发财。我说那发票都没有奖区，那根本就没有刮奖区。他说那你看那个能刮个，我说那是密码。 你们这朋友那么执着呢？ 对，他坚持认为 你给他2块钱得了， 认为不人要中大奖，2块钱不行，我给不起的那大奖。数学宝贝说在德国，在德国，除了巴伐利亚以外，都是下午4点以后就开始喝酒， 差不多。 有句俗语说得好，4点以后喝啤酒，就是他们那俗语叫半句， 就是4点以后喝啤酒 没了，就这俗语， 那就是提前下班了呗都。 但是在巴伐利亚呢，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都是来一扎啤酒，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啊、早餐卖啤酒很正常哦。巴伐利亚嘛，对不对？ 德国人这有这传统， 西西公主的老家， 我天呀！ 对呀、 这 是巴伐利亚的负责人嘛？ 负责人，公爵嘛？ 对 啊、 我觉得天天的吃饭抓上着抓， 哎，他们家白肠好吃，我觉得。 西西奶奶， 哎， 就是奶奶是他 姐姐， 姐 姐、对， 还有大姐好像 还有呢， 他们家孩子特多， 十几个，他妈特能生，我记得。 好，这你这说的， 说说胡语的吧，今天喝多了。今天说喝多了这事儿，我有一个。 今天喝多，早点吧。 有一次三亚开会，然后就晚宴了。有同事喝多了，说真不行嘞，别让我喝了，我一定打车先回酒店。问题是我们就住的酒店呀、酒店里开的晚宴，他去哪儿了？我告诉你，这哥哥拉都拉不住，跑到大堂上，拦了出租车，大家就看着那车绕着酒店喷泉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大堂门口。他下来看着我们，还说：“哎，你们回来够快的呀，比我还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喝傻了，给他。 不，这个时候装傻也得这个装到这个 极致是吗？ 但我就是有过喝多的经历，确实很难受。我那会儿人家拉我回来，我也没有别的要求，我说我能不能喊呀？不喊就觉得特难受，就喊就可以减轻痛苦。 每个人的这种宣泄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睡觉，有的人喊， 有 的 人睡觉还不错。 对啊，你像夏明那就是睡觉 啊、 你像我从来没有体会过喝多的感觉。 你老兑水吗？鸡贼！ 你别戳穿我。 安志军说：“我说上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心情不好 啊， 一群初中同学陪我去吃麻辣香锅， 嘿。” 我知道自己要喝醉，吃饭前呢就把钱包给了一同学、那一会儿你帮我结账，因为都陪我来嘛，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你这记性更差。他看了我的钱包后没说话，然后就醉嘛，喝醉。第二天呢在他宿舍起来之后，他说啊，你这钱包啊就这么点钱，显然是不够结账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帮我结的账，又把我扛到他宿舍睡了一宿。你说这人情， 这就是好朋友，这真的哥们儿。 你是不是诚心把钱包变薄之后才交出去？ 别这样想人家，对吧？本来人就伤心。 那是安志军，你不是这样的人，只有高磊才是这样的人。 那还是你吧，跟我没关系。 电话之后，我们来说说新闻吧。 气死我了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3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关注文化演出的资讯啊！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今晚就盛大开幕了。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呢，会以乐会中西时代新生为主题，在为期将近3周的时间里，自10月12到26号呈现21场的精彩演出。 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京演文化传媒承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将于10月18号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上演。著名指挥家范涛将指挥中国电影乐团联合魏京栋、丁毅、郑勇、吴碧霞、柴亮、王丽、杨洋、王二妮等艺术家现场呈现从小花、庐山恋、少林寺到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优秀电影当中的经典旋律。 再来关注呢，10月18号，李谷一将携学生亮相北展剧场，带来一场名为《改革开放40年，引吭高歌新时代》的音乐会。那么，当时呢，当然了，会演绎《相恋》《一路芬芳》《纳西》《纳山》《我和我的祖国》《迎宾曲》《绒花》《前门情思》《大碗茶》《刘海砍樵》等33首歌曲。 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呢，即日起到20号在山西平遥古城为影迷带来全球佳片。那么今年影展除了参展的影片之外，还将举办由杜琪峰、李沧东、徐峥等大咖带来的电影人学术活动。 3D 全景声这个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8月30号上映以来呢，目前豆瓣的评分是 8.7， 超过了同一时期所有的其他中外影片。影片呢将开启长线放映，让更多观众尽情的感受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的独特魅力。 3D 全景声电影《曹操与杨修》改编自同名新编京剧经典剧目，这个我看过 哦， 这个而且我有它的 DVD 哦， 特别好看，特别好看，讲述了曹操与杨修之间的人性纠葛和冲突。影片呢用先进的电影手段再现了经典京剧作品的风采，保留了两位主演极具魅力的表演，确实是异常精彩。我也是无意间在电视上看的，后来居然就也是无意识的就把这个京剧看完了 啊， 然后我就开始找这个 DVD， 专门买的是正版，特别精彩。 对，推荐给大家哈。 是上海京剧院应该是。 我觉得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古老的艺术形式，有一种新的求索、新的探索、 对对对 新的创新嘛， 对 对, 对， 对 吧？ 啊，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一系列的关于喝醉之后糗事儿的故事呗。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六线居士说，我读大学那会儿呢，梁静茹的《勇气》正在流行呢。 哦， 那个， 爱需要，爱真的需要勇气，才能面对我和你。 来面对流言蜚语，什么乱七八糟的。有一天晚上，我一个同学喝醉了。他因为向一个喜欢的女生表白，被拒绝了，特别伤心。喝醉之后呢，就在人家那个女生宿舍楼的楼下，抱着门口那棵树，那棵树扯着嗓子唱《勇气》，唱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然后又说：“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她表白，结果被拒绝了，我好伤心。”然后又唱， 哎呦，一边唱还一边哭。 这我跟你说，不仅她拒绝你，你再向别的女生表白都没什么希望。 对你没骨气啊，对不对啊？表白这 不是没，主要人家别睡觉了，你这折腾的全楼人都别消停了，对不对？ 对对对，你得考虑大家伙儿的感受啊。拒绝你，你可以再去嘛。 对对 对， 申请一下嘛。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稍事休息。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啊，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了假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点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 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工。李工您好。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起来我们天气预报也播送了哈，这两天天气还不错，等到了周日的时候，北京将迎来咱们入秋以来的第一次中度污染，这个情况如何呢，李工？ 我不认为北京会有中度污染，因为在周六的夜间呢，还会有点弱冷空气要过境北京。这个冷空气虽然比较弱，但是它还是会给这个扩散条件呢要有所改善。所以另外呢，这个季节，也因为前期的状况都比较好，出现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小的。 那肯定太棒 了。对，也肯定比这个前一段时间要稍差一点，因为毕竟是这个。现在呢，如果说不刮北风，这个时间比较长了，那个污染物就会有一定的积累。但是这个积累呢，因为这个前期比较好，所以这个积累呢，目前这个我认为还不是那么严重。那比如说南部稍稍差一些，这个是有可能，对整体来说，我觉得还不错。 就到不了中度是吧？ 因为这个周六夜间到周日的早上这一块，这个冷空气要影响。所以这个会扫荡一下，所以北京的状况我觉得还不至于那么严重，至少整体不会那么严重。那么对于出行来说，双休日这两天天儿还不错，气温呢是继续的回升，像周六20度，因为今天也报20度，到周日的时候是报到了22度，这是白天的最高气温。那夜间气温呢也是在回升当中，今天夜间就报了8度了，然后到周日的夜间最低气温是报到了10度，因为昨天今天这个气温最低时候只有3到4度，所以这个气温整体来说是处在一个回升阶段。当然这个整体气温回升呢也是因为这一天冷空气这个销声匿迹也有关系。 对对对，我刚想是把这羽绒被给拿出来，看来还可以再放几天。 该拿个要准备了，因为这个早晚寒凉的这个状况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常态了。 是。 然后后边的气温呢波动起伏并不太大，但是总体来说白天最高气温咱们北京基本上都要降到20度以下了，夜间的气温呢就因为有比较强的冷空气过境，所以还基本上是在8到10度之间。这是城区的情况，但是你要到郊区可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那当然了， 今天早上坐公交的时候碰到经常去这个延庆郊区去游玩的一些个老年朋友 啊， 他们在说延庆和咱们这块的温度能差8度。 哎呦，差8度呢。 他们感觉啊，实际上你看今天早上这个延庆这个区这个位置和咱们城区是差了6度。如果说再往北一点，因为北边你像这个四海啊这个地方，延庆更北的更西的地方都是在0度以下，是零下2度5 上下了。 嚯、 哦！所以这个温度，他说8度，一点错都没有。 是是是，咱得穿着羽绒服去哈。那正好这段时间其实也是大家出游的一个高峰，咱们可以错峰出游。那您觉得咱们全国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哪些地方适合大家错峰出游呢？李工， 我的一个同事现在正在这个开车 啊， 这个自由行，在沿着内蒙，是这个呼和浩特，一直是他看那个 胡杨林。 胡杨林去了 是吧？ 然后发回来照片，非常的漂亮。 嘿、 啊，但是那边的也告诉我，这个夜晚的温度都是在零度以下。 那肯定， 他们都穿着羽绒服走的。 嗯， 那我昨天看到资料呢，是像根河，内蒙的根河， 嗯， 九号十号下了一场大雪， 哇， 也都有一些这个雪后的一些个美丽的图片。 嗯嗯， 所以说要看雪，就去内蒙的东北部。 嗯对 啊，要看胡杨林就往西北走， 是 啊，那你要是体验夏天那种热度就奔海南吧。 没错啊，下次您这同事去之前也捎上您就挺好哈。得嘞，谢谢。 我希望这样。 嗯，谢谢李工，谢谢李工，非常有意思的天气的预报啊。到时候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把这个今天的天气情况再重新发一遍，对吧？咱们预报这个中度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咱们可以减轻一些。 这是我个人意见，人家这个可能是更这个环境的专家人在发，咱们我是只对我个人发。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谢谢李工，再见。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全球旅行记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检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的机场高速四元桥到北港出京方向，温榆桥到四元桥进京方向车多，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三元桥南向北，西四环四海桥到定慧桥北向南，北五环奥林西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东向西。以上这些路段呢，都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的，在北五环的建亭桥东向西方向还有事故，后车已经排队排到了仰山桥。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出行的话一定是安全第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你看看你刚才跟理工连线，给人家， 我净欺负人家了。 对呀、啊、还有理工的同事要求同事带着理工出去玩， 这多好啊。 你我以为你要说下次您同事出去玩告诉我们一声，欢迎过来做嘉宾介绍。 哦，不用做嘉宾。 你把你的思路套在理工身上，就是说自己出去玩，就人家出去玩你老想着为什么不带我呢。 对呀、啊、我又省油钱，是不是还不用开车。 那人家呢？ 他开他，他是我同事呀。 拉你这么一沉秤砣， 我就占一个位子。 不是占多大体积。 哦 啊， 就是分量重呗。 重不重呢？ 重。非让我说实话，你说说。 哎，酒后吐真言不是没有啊，没不是喝了来的啊。 对， 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喝醉了之后的一些趣事儿。 嗯 啊啊，简单说，喝多了不闹腾还行。 对， 你别喝完了撒酒疯，这就太烦人了。 就是， 我有个朋友喝完酒之后就骂人 啊， 后来我们大家聚会就屏蔽他。 哦， 那你看，把自己推向了一个 犄角旮旯。 哎，对，没有朋友的境地啊。 对， 不敢一吃饭就光逛街，逛完街就跟你说啊，我们不吃饭，不吃饭， 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拜拜。 有人吃饭去了。 嗯， 对呀。 这多伤人心啊，对不对？六天说了， 谁伤谁的心啊？ 伤我自己的，披露一个我自己的吧。20岁的时候是夏天的时候，出门呢还要穿凉鞋，晚上跟朋友喝酒喝多了，走的时候把这个凉鞋带儿折了，非要让朋友打车送我回家。 哦， 我们家 可以理解这是女孩。 哦，这女孩， 女孩，女孩。 我们家离这个喝酒的地方500米不到。上车吧，我还给司机指路呢，你往前走，左转右转左转，到家了我还不让这司机走，说是非让他再给我送回去，我觉得不可能到我们家呀，太近了，500米嘛，你走路3分钟你都到了，是不是？ 非让司机给你送回去干嘛呀？复线啊？ 不知道这意思，喝多了， 要不然喝多他就做事儿，你有时候自己都不能理解。 是是是是， 郑斌也说，真是我这也是，哎呀。一哥们儿结婚，台上突然冲上去一男的抱着新娘哭， 啊、哎呦， 这能容忍吗？我们准备上去维持秩序 啊， 哦，发现是新娘她弟弟，后来敬酒，我和新郎就抱着瓶喝，喝多了，新郎跟我抱头痛哭， 这也出事儿了呀。 然后我就躺到餐厅外头地上睡着了。再后来，新娘就再也不见我了，那可不嘛，人家婚礼你给人灌多了， 对呀、啊， 新郎也没个计较， 你就不会像我似的。掺点不就完了吗？ 他不是给人掺掺，人、你这不纯， 对， 再来 和我这 那样的不行，换换，对、 啊， 哎，其实是个意思就行了。 嗯，大A就说了，我年轻时候有一队友，他是这个可能学这个武术的吧，有个队友喝多了，他给这个传呼台打电话。 哦、那我还有传呼台呢 啊！就九几年，我估计那时候都传呼台都得是问先生，请问您呼几号 啊？对呀、啊，对呀、啊，您得呼。 我队友就说，哎，你猜猜呀。 嗯，逗核桃是吧？ 接线员又问、先生啊，请问您呼几号？ 人家有这职业的操守。 是，他又说，嘿，你再猜猜。于是接线员特别严肃地说，先生，请问你呼几号？他说，你再猜一遍。结果接线员急了，然后我这朋友大声就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然后就挂 了、哎、什么我这朋友，你又给人读乱了，读着读着就乱、 啊、 结果接线员急了，大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然后就把这个线给挂了。不是他朋友说的，是接线员说的。 哦，是 你干嘛自己加词儿、啊？ 接线员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又不是他的问题。 他不老让他猜吗、 哦？ 对不起，我不知道。 哦，就这个语气。 大家以后消息注好了，是希望高磊念还是不希望高磊念？我念的也不一定就比他好， 但是我一定能给你念成一锅粥。你 我们以后聊一个话题，就是您身边，比如明天就可以聊，您身边有没有高磊这样的人？又爱占便宜，记性还不好，歌放的还老吧？ 现在都是新歌，人家刚夸过我 啊、哦嗯、对， 改了一毛病， 这条弄回去、 嗯、行， 还把信息都念成一锅粥，就老看错这信息。我发现晚桥跟你特别像， 眼神不济吗？ 不是眼神不济，就是他老想着他关注的那个点，他就加工了这个信息。 哦，对对对，我主要是 晚桥就跟你很像， 站在我自己，哎，我们俩应该搭档主持一档节目，那肯定乐开了花了。 天哪，几点开始，几点完都不知道。 这节目 浆糊一家亲。 可以啊，得嘞，咱差不多说点新闻了吧， 那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呗。 好，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说说这个世园会啊，北京世园局呢近日联合市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2019北京世园会的票务政策、交通保障、建设进展等等进行了介绍。 嗯， 北京世园会呢将推出多种这个种类的门票，其中呢平日普通票的价格就是120块钱，不限天数和次数的全程票价格500块钱，而且针对残疾人士、老年人、儿童、学生和中国现役军人设置了优惠票。 对，那么北京世园会门票按种类分为平日票、指定日票、三次票、全程票，按销售对象的分为普通票、优惠票、团体票。那么指定日是指开园日和五一、端午、中秋、十一这些假期，其他的时间都是平日。那么除了平日票呢，世园会的门票政策还特意考虑到了园艺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等特殊游客需求， 多去几次 呢，推出了有三次和全程票啊，刚才我们还提到了这价格等等啊， 其他的这种优惠政策。 嗯， 平日普通票的价格120块钱，指定日普通票价格160块钱，三次票的价格300块钱，全程票价格500块钱，平日优惠票价格80，指定日优惠票价格100。为了鼓励提前购买和有组织参观，预售期购票的游客呢，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优惠。 哦， 对于这种大客户群体呢，全程给予一定程度的优惠。 是是是，那么。昨天呢，也是2019年北京世园会倒计时200天的日子，北京世园会呢首次是发布了三条以美食、亲子、养生等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分别是美食、美社、畅爽游世园会、慢品慢游养生游世园会以及欢乐时光亲子游世园会，登八达岭长城，尝延庆特色小吃，品全球园艺美食，赏世界园艺之博大，聆听自然之声。那么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将自然风景、园林和人文相结合，为我们的市民提供休闲娱乐、亲子养生、陶冶情操的好去处。 哎，说到这个好去处呢，可能一段时间以来哈，咱们密云的那个古北水镇真的是非常火。 嗯、对呀、啊， 你要是周末的话，就想住个一下，得特别提前 一个月吧。 嗯。所以呢，这个去往古北水镇司马台长城的周边道路，也在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都会显得比较拥堵。 嗯、 那随着密云马北路改建工程的完工，这种情况就有望得到缓解啊。根据市交通委路政局密云分局的消息呢，密云马北路改建工程会于近日完工，这就打通了市民前往古北水镇旅游的第二通道。 好事儿、 嗯。 那么作为一条旅游公路，密云分局在公路沿线打造了不少景观，通过在马北路两侧栽植国槐，形成垂直方向上的植物景观，呈现出人在车中坐、车在林中行的良好视觉效果。在临河路段适当的栽植垂柳，突出地段的自身特色，打造生态舒适宜人的景观效果。 嗯，哎，你说在车在林中行，昨天、 啊、 那个做节目啊，采访咱们同事新闻广播刘佳 啊、 哦，就是他就说在新加坡的一个岛上，他喜欢骑自行车， 嗯， 到那之后租了自行车就高兴往外骑，骑到之后骑着骑着找不着回来的路了。 嘿， 他是环岛骑自行车 啊， 他想这个点儿肯定是岛上某一点嘛，那码头， 嗯， 又是码头又是租自行车的， 对对对。 就转了4-5圈就 没转回去。 找不着， 哎呦， 就因为这个地儿还是挺好的啊，走着走着能看到小野猪啊、猴子啊，就随便走、就特别自然。 还有环境好， 掉下来的榴莲、新鲜的吃一口， 怎么没砸着呀？ 特别，你在马路上骑那么缺德呢你？总之就找不着了，他不仅找不着吧，手机软件也找不着，然后还路上还有人问他怎么走，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咱们就互相都找找吧。找了半天，他最后只好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因为大道绕圈是找不到，他看到旁边有好多口啊，他只好一个口一口试。 哎呦， 试了4-5条路之后，发现就在一个特别窄的小道里过去才是那码头，他卧在里边了。 这就是迷宫的感觉，是不是？ 从11点找到下午3-4点， 下次咱还是千万别一个人这么找哈。 先开始还高兴呢，后来就觉得太悲惨了， 太危险了哈。得嘞，今天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喝多了之后哈，酒醉之后的一些趣闻趣事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送您一首《醉千年》。 当落花雨洒满天，红 尘滚滚如云烟，前世债与今生缘，手心纠缠着曲线，长门外危难之间，烟树一怒为红颜，当我看清你的脸，惹人心醉了千年。 这个大胆起来放什么 醉千年， 躺下睡觉的歌共枕眠，好不容易从床上爬起来一听你这歌 又回去 了。对，说说喝醉了的事儿 啊。 红色的豆说，我说个14年的事儿 啊。好， 火锅店，火锅店开业前大家聚餐啊、哦哦、聚就是开业前大家先吃一顿， 先吃一顿， 那屋这工作内部人员嘛， 是是是， 一个店长喝多了说了不该说的话，大老板这脸都气变色， 哎呦，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啊，找了个辙噼里啪啦的这个打了这店长好几下、 哎、 啊，到这个酒店后呢，这个店长拿着身份证坐床上幻想坐火车回家，自己还一站一站的爆颤，确实喝多了。等第二天起床之后呢，店长还问我昨天什么情况，我说昨晚你回趟家。哟，他说以后我可不能喝那么多酒了啊，那么累，我脸还有点疼。 对，你也不知道是谁打你。哎呦， 他也是说了不该，但是我觉得那个态度，坐在床上啊，那个列车运行前方 石家庄站， 对，这本车将全面禁止吸烟。 天，酋长说了，我有一次喝多了，媳妇儿管我要一个人的手机号，结果呢，我把我的银行卡号和密码发给了我的另外一个同事。 啊，你要发给媳妇儿还差不多。 对呀、啊，结果还问人家够了吗？够了吗？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人得吓死， 我真是醉了。 是，不是你什么都不知道不重要，问你得问他还知道不知道，要不然你就改个密码吧。 而且我想问问你，那同事是男是女啊？对不对啊？啊， 这跟男女有啥关系？ 要是女孩的话，你给人这你 想，哎呦， 我想法太多了是吧？ 对，你这心眼总是在不该动的地方又动了一下。 所以我不是州长。紫色的海说呢，高磊是州长，喝粥的州，州长你给我起这外号我不接受，谢谢 州长。哈哈，一锅不是喝粥的州长，是一锅粥的州长。唐朝栗子说，我认识一个阿姨，她一喝多了之后就说德语， 哇， 嗯，叽里呱啦的谁也听不懂，孤侦察，嗯，说的还龙飞凤舞，说的龙飞凤舞。还有我前女友喝多老唱歌、 啊、 唱我是一个粉刷匠， 粉刷本领强， 哎，唱一路，然后我开车送他回家，他后排坐着，突然蒙住我眼睛，哈哈，我是谁？我开车呢，我使劲把他手掰开，多危险！ 对呀、 啊，大夜里开车，本身速度是不是？ 嗯， 我第二天还问我为什么手疼，我也喝多过一次，躺在哥们家的狗窝里睡了一宿。 呵， 但你比你女朋友做那事儿安全多了，要么成为前女友呢，这太 是。但是我觉得最伤心的是那小狗占了人窝一宿，人家没地儿睡啊。 嗯，睡他身上了呗。 好嘛，更暖和是吗？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最后一点时间来关注一组 全球 趣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先来说这个发疯的小鸟吧。 嗯 啊，美国明尼苏达州吉尔伯特市警察呢，近日接到了多起报告，说小鸟飞向窗户，冲向车流，行为古怪。 警方调查后就发表声明说，这些小鸟啊是因为吞食了发酵的浆果而摄入了酒精，出现了醉酒行为，所以飞的就不稳当了，就出现了奇怪的动作。 是，咱分析一下哈，因为今年啊，由于霜冻天气提前降临，吉尔伯特地区呢多种浆果呢比往年提前发酵，那么鸟儿们正在为长途南飞做这个过冬的准备，努力人得贴秋膘啊， 是是是， 就大量的去吃这浆果。和人类相似的是，年幼的鸟儿消化分解酒精的能力不如成年鸟，所以就出现了醉酒的行为。 你看看，鸟儿都不能醉驾， 醉飞人家是。 嗯，一名市民在声明后留言说，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的车这周撞到七只小鸟。 你看看你看看。 吉尔伯特市警察局长呢泰特切尔在声明中说呢，市民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就不要报警了 因为小鸟们短时间后自动会清醒。 哎，对。 发疯的鸟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可怜的驴子。 好嘛。 希腊禁止肥胖的游客骑驴观光。怎么回事呢？ 希腊农业部日前出台了禁止虐待驴的规定，内容包括驴的负重量不得超过100公斤或它们体重的五分之一。 规定还禁止让受伤的驴或者是在妊娠晚期的这个驴工作，要求驴的主人保证驴健康状况良好，每天提供足够的食物和干净的饮用水。像希腊大家知道圣托里尼岛那真是风光迷人呐，也吸引了全球的大批游客。由于通往一些景点的道路狭窄陡峭，汽车是难以通行的，游客往往只能骑驴代步。这些动物长期以来生存条件恶劣，常常这种长时间的工作，也随着游客当中肥胖者越来越多，越是肥胖它越是走不了这个。 是是是 驴的脊柱受伤和磨破皮的现象屡见不鲜。哎呀，而且得不到这个适当护理，这些情况呢，今年7月经媒体曝光，引发了公众的担忧。 是，那么动物保护者就欢迎希腊的新规，但是认为这还不够。他们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是要彻底解放他们。 那当地可能有的人都没法去这个地儿了，他能够好好让那个驴子生活也不错， 对， 是吧？ 对，是是。 但反正就是别给他们添麻烦呗，太沉也扛不住。 对，你像我就别驮了。 你 我还是有爱心的， 可能只属于中度肥胖吧。 我属于肥胖啊，大哥，我属于体重超重，之后是轻度肥胖、中度肥胖、重度肥胖。 哦，你那你是什么？ 体重超重， 就离轻度肥胖很近了。 哎，那个，咱说点新闻，还是说点消息啊？还是说点信息呀？ 你随便吧。 好尴尬， 我不尴尬。 爱让我借酒装。 你看，喝多了就爱装疯卖傻， 对对对， 还得跳探戈。 苹果说同学喝多了，他从一楼蛙跳到四楼， 嚯！ 第二，哟，这还挺危险的 啊， 蛙跳多容易磕到腿。第二天醒来，他特别奇怪，说：“哎，这过去喝多都头疼，怎么这次喝多大腿特别疼？ 对，骨四头肌疼，那是用它了。” 提醒大家，这看来喝多了会做出很多这个叫丧仪灭德之事，就是根据礼仪没什么关系，品行也不好了。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冷静，酒是适量的饮酒，对身体还好。 对，是助兴的方式，但不能说喝多了。 你别被这朋友评剧了啊！ 是是是 啊！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谢谢大家。稍后是 娱乐七十二变。 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了吗？操什么心， 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018北京老年消费月开始了，文化旅游、健康餐饮促销活动应有尽有，让银发消费更加安心，更有品质。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